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三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今天在12月27号我们将要来说什么呢，就说的是在12月26号发生的，恐怕是全中国人都会注意到的两件事情。一呢是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到了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并且呢随后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第二，在日本安倍在同一天去了东京九段坂的靖国神社，这个供奉有多位日本二战甲级战犯的神社，进行了他就任首相以来的第一次参拜，这也是他上任整一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的活动，这也是日本首相200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这个让中国和韩国都感觉到非常愤怒的地方。两个国家啊，在这个历史和现实上都有点不对付，发生了几乎发生了这个同样的这个事情，但是呢大家会觉得它这个性质恐怕不一样，但是因为实际的这个巧合所以很难不让大家去产生联想，这样的历史它究竟怎么来影响我们的现实，或者当政治家们对当下拿不出更好的解决的手段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热衷于到历史当中去寻找解决，这种出路真的找得到吗，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哈？我倒是这个非常好奇，在大陆咱们一说起毛泽东哈，这个其实在今天的大陆，如果你去网上看一看的话，毛泽东是一个分水岭的一个话题，有一点像转基因这个话题，转基因中药哈这样的这个话题，基本上在网上会产生两派，要不然就是忠实的这个拥趸，这个热烈的怀念者，要么就是用各种你能够想得到的语言去批评或者说去诅咒，也不乏这样的这个人。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很难找得到中立，所以我马上就想到，其实像比如说民族救星、国家领袖、伟人这样的说法，不仅仅是毛泽东他独有的，在台湾咱们熟悉的这个蒋中正、蒋介石他也曾经有这样的称号哈，但是在台湾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是，我先讲刚刚明奇一开始讲说，在很多时候政治人物做的某一些动作，就像历史去找一些去把这个历史再拉出来，或许他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其实在台湾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一个现况，其实你像包括看安倍或者是现在也许在毛泽东诞辰这些事情上，你会觉得其实他只是刚好在这个时机点上，或在某一些社会气氛下，他把历史再拉出来，这个当下还是有用的。可是在台湾呢，其实很多时候已经经历过那样的一个转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曾经拉过历史，但是这时候可能已经大家已经进化到一个可能再也不能消费这块东西的一个地步，所以很多东西那稍后我们可以再说。 但是你刚刚说台湾已经过了那段时间，那我就想知道在那段时间当中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其实你我们前两天谈蒋家第四代的这个蒋友清的事件，我大概也讲，其实从我一个身上，我自己一个人很从小到现在这样35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其实我觉得蒋在就包括这些所谓民族伟人啊、救星啊， 蒋介石、蒋经国 身上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民族救星，我们那天提到的蒋公纪念歌，它里面就是要唱你是我们的民族救星，就是你是我们的伟人，就是这些东西在这首歌里面都有。我一直记得它就是音乐课本的第四页，因为前面就是还有一个国父纪念区嘛，对，所以他是 孙中山之后就是他， 对，就是他，所以你从小要唱这个歌。还有呢，你那时候老师教导你的这个人，就是还有很多神格化的故事，就 比如说 他在河边看看鱼， 这个故事我有看过， 对，还有他曾经到日本念书嘛，曾经看到那个粘土上面有很多的细菌，然后日本人说，你们中国人就这么多人，他不是还驳斥吗？就很多很多神格化，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人， 可是随着慢慢的你长大，你开始也随着本土化，台湾本土化慢慢的一些落实，你开始接触到了历史。以前我要读的是中国历史，优先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你都会觉得这个地方其实你很陌生，但是你确实把它优先。 东北从来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东北三宝。 对，但你要记得三宝是什么？ 对， 你要知道什么地方产什么，你要知道。可我觉得随着在台湾就是本土化的进行当中，你会发现另外一块，就像小时候我们看到二二八或是白色恐怖这一段历史不是太多，他顶多只会 可能官方也不太提， 对。但随着你说真的这特别是在96年就是领导人普选之后，李登辉啊、陈水扁、民进党这样执政下来呢，你会开始去看到很多的史实，你会开始去评断，因为那你从小会觉得敬仰，你写作文都要空一格哦。讲那个 会 对，要得要空一个， 要空一个。哎， 对， 这个做法好像在今天朝鲜仍然有啊。朝鲜在写金正恩跟金正日的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字体是大一号的，而且是自动识别的。 是，所以我说从小到你发现了历史，你开始会对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有一点点的质疑。然后接着随着你说和解啊这些二八真相慢慢的出来之后，你会开始去觉得，他或许也许在某些地方他是有他的功劳在，可他在台湾这一块，他们国民党来的台湾这块。确实给台湾人很大的伤害，然后包括你说在06年以后的这些去讲话，就经历了整个一个过程。其实到现在对我来说，蒋介石就是一个人，曾经也许执政过，然后曾经给台湾有一些伤害过，他也曾经也许在北伐在抗日有过贡献，但他就是一个人。 哎，但我就想知道，你看在台湾哈，今天在大陆有这个忠实的，有一些说法叫毛粉哈，不管叫左派还是叫毛粉，在台湾也有很多的老兵啊，或者说深蓝的这个国民党支持者啊，他们很多人在你刚刚说的去讲话的这一轮运动96年开始以后，年纪已经很大了。说实话，人在一个比较年纪大的阶段，不容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这种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接受呢？不会像今天我们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的有些人会怀念文革、怀念毛的时代。他们很多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这是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青春都是奉献给了这个时代，信仰这个东西才走到今天。这个带有太多自己美好的回忆了。怎么样能够心平气和的在社会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本土的族群觉得我们是受害了，蒋介石可能是一个刽子手的一个形象，另外人还坚持他是一个民族救星，怎么能够调和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你也许在早几年民进党执，你应该说这些老兵呢，从国民党在2000年失去政权的时候，他们就超级不能接受。所以你说在输的那一晚上，为什么他们会包围国民党？然后你觉得李登辉是个罪人，把国民党给卖了？你说他们对于那种情绪上面，这块人确实是非常的就是凝聚啊，就对国民党这些。可是你说随着过程上，或许在当年在去讲话，你说包括把中正纪念堂给改制， 对， 都有经过一篇看他，可是说真的，老兵凋零啊，这件其实在台湾他们已经逐渐真的是慢慢的也， 所以他们的子女不会继承他们父辈的想法吗？ 其实真的慢慢我觉得走到现在的话，大部分的人已经慢慢就已经觉得，哎，可能那是一个大家认同，那个就是历史上真的有那块伤痕，大家是也会互相说。还有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其实大家知道这一个事件之后，你会懂得互相尊重对方的情绪，所以即使说也许国民党内还有一些，我包括我看到有一些还有一个什么蒋公纪念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组织，还是每一年在他的诞辰都会有活动的，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互相会尊重，你去特别纪念这个人，你可能会引起伤害到某些人的情绪。我觉得在台湾大家已经调和到一个可以互相尊重的一个地步，而且其实我们稍后可以讲更多，就是其实包括像你说包括国民党像现在拿出来的一些标志图腾的一些代表性，你说孙中山，蒋经国， 对， 但你会发现蒋中正、蒋介石真的非常的少。我相信在国民党内部，其实或许也经过一番去思考过，这个人或许他在历史上可能已经很明显的有一个定位在了，对，所以或许已经不能够再被不断的拿出来， 真是哈，这个所以说当代人来讲当代的历史哈，这个里面有很大的纠结。我不知道这个蒋介石可能以历史学家的定义，很多人把它算作现代历史人物，不算是当代的哈，这个但是在台湾今天的这个宣传，比如说本来的这个中正广场现在叫自由广场，在这个官方的这个场合悬挂的 大部分可以看到的是孙中山的像，很少能够看到蒋介石的像。但是你去看历史的照片很有意思，曾经一度这个当时还叫北平哈，这个北平的这个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过的就是蒋中正先生的这个画像。现在呢，当然这是毛泽东的这个画像一直挂在那边，好像大家也习以为常了，基本上成了北京的一个地标哈。但是我经常啊在看这个一些历史的片子的时候，我去看两岸的或者说国共两党使用的这种语言哈，你会发现真是惊人的类似。大家的这个汉字虽然说那么多，但是大家会选择的这个用词好像就这么几个。甚至呢，在我们注意到很有意思的，昨天在这个毛泽东诞辰之后哈，这个120周年的这个座谈会上面的现在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就是对于毛泽东就有一番评价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如果我们来这个字斟句酌来看一下都说了什么呢。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诶，下面这两段话哈是只有在习近平的这个这一代才出现的，在之前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这个论述里面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还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还有加上了另外的这个一小段，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这个如果我们跟1993年12月26号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也是带领了时任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这个毛泽东的遗容的时候，他也有一个所谓的评价吧哈。他所说的在前面的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者、战略家、理论家、民族英雄这块差的不太多，他讲的呢有一小段不太一样，党的骄傲、国家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个话基本上被胡锦涛就继承了。胡锦涛的这个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同时对于毛泽东的这个个人特点或者说能力呢，有胡锦涛有一个有意思的评价，叫做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这个跟江泽民是一样的，但是后面江泽民所说的是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胡锦涛说的是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江泽民说的是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胡锦涛说的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哎，这个炉火纯青、杰出高超呢，又被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给继承下来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研究这个大陆政治的朋友相信这个是基本功了。这个长长的政治局公报啊、新闻联播的稿子啊、新华社的稿子啊，你会去比较这里面，哎，这个形容词，哎，他为什么在今年就换了哈？或者说比如说出席的场合啊、时间和地点，那很多人就会第一反应说这个习近平带着七个常委昨天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这个是不是对于所谓这个毛粉或者说左派的一个回应。但是呢，如果你公正的来看历史的记录哈，我刚才也提到江泽民跟胡锦涛，其实只要是逢十的，就是毛泽东的这个诞辰赶上了这个十年的这个大忌，都是这是一个惯常的一个做法。所以说昨天的这个做法，如果说它不发生的话，恐怕会是一个更大的新闻，而它发生的话，至少我现在理解它可能只是一个循例而为的一个做法。 是啊，所以包括你说像习近平昨天在讲的，他也讲了不能否认就毛泽东在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造成的严重错误。所以其实我觉得动作一定得做，就像马英九每一年你说在英国一定或者28他得要去道歉，一定得，然后蒋经国或者是蒋中正的诞辰他也得要去辞呼，或者是大西叶林，这是一定得做的动作，因为他必须也得要向某一些 他两方面都要交代， 对，要交代。可是你说在某些地方他也得要面对现实，要承认是或许历史上犯下的一些错误，我觉得这是大普京大概甚至家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真是好，所以可能在最高层方面咱们只能说这是可以预期得到的一些动作，但是在民间哈，今年我还是觉得挺特别的。120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在方方面面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你像在这个外交的这个关系上面，在国内比如说今年刚好赶上三中全会这个召开，在经济的政策以及对于改革开放的一个反思，它就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所谓咱们讲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也就是1949年之后，前三十年当中这发生了文革，后三十年当中发生了改革开放，大家开始发现认知失调，没有办法来 连续完整的看待这个讲法。那习近平提出有一个叫不能够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要连贯的来看，这个到底怎么来做，怎么才可能做得到？这个中国的社会明天发生了巨大巨大的撕裂，因此这个会关于毛的一个诞辰的争议哈，其实我们在里面看到无数的小细节，就是一面打碎的镜子，你在里面看到各种问题的折射。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接着来谈这个昨天的1226这个纪念日到底在纪念什么。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我们在说到昨天2013年的12月26号呢，是毛泽东诞辰的120周年。好，在昨天除了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一个集体瞻仰遗容的活动，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的韶山，好，更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了。因为这个日子啊离圣诞节很近，很多人就提议说这个就是中国的圣诞节。那当然在湖南当地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说这个韶山万人空巷啊，大家都是放鞭炮啊，吃长寿面啊，然后各种这个仪式啊，感觉像过年的这种感觉一样。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个北京的活动来说，韶山的这一些活动或者湖南当地的活动呢，更容易让就是更让大家觉得平常一些。这就好像你出了一个本部名人啊，本部名人或者说当地的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长者，那每年有一些类似于宗祠的这个纪念活动，自己纪念自己的这个祖先，说实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放在一个全国的层面来讨论，今天到底应不应该纪念毛泽东，怎么样来纪念毛泽东，怎么来评价他历史上的这一些作为，他这个人的一生以及对于中国的这个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这让人很难开口啊。很多我觉得很有意思，凤凰网做了一个纪录片叫做这个毛泽东在2013，有一点像这个路易波拿巴在5月18这个感觉。这个片子的大概一个小时长，但是我看有些留言啊，很多人说一看这个标题就知道这个是反毛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很多人根本不再看内容，他看你只要开头第一句话讲什么。比如说你看到如果是啊伟大领袖开头，那你基本上就是挺毛派。如果你一开头讲比如说有很多人讲有一些别的这个形容词，那第一句话你一句不合双方就可以打架，你根本不需要听你讲什么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好像在街上两个人相遇，你就两句话你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巨大的分歧。 是啊，可是你说像明奇刚刚讲，你说现在在纪念毛泽东，大家会就觉得这是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挺毛反毛。可是对我一个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以这样的一个能够呈现这样的声音来说，其实中国是有往前走的。也许在 以前可能讲都不能讲， 以前你讲都不能讲，现在你至少一个事情你可以有左观右观，你可以有两派的论战， 是 也可以有我不在乎的。对，我觉得这反而我会看到的是，不管他此刻能不能解决出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可它代表的是其实中国在可是在这个空间上面确实是有比之前的进步。而且有些时候我常觉得你在此刻在经历一种论战或是怎么样去定位，很难在这个时候，就像台湾你说去讲话，这些过程其实是阵痛过的。可你说走到现在，你说这个伤痕完全是恢复了，我觉得还未必。因为某些时候可能还是会不断的被提出来在政治上面，是可是这个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毛泽东这个问题在现在或许在中国社会的一个气氛，也许是社会矛盾上，或者在政治上面还有一些也许讲利益上面的一些需要去争的，或者是这个情况下，或许在这时候还没有那种土壤让他有可以有个定论的时候。 是啊，这个双方的这种言论或者说行为啊，有的时候也都是有一些非常激烈的。比如说 我在昨天网络上看到，在这个昨天孔庆东这个北大的教授、还有这个司马南有一个组织的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全国书画展哈，这有这么一个场景是孔庆东通过微博发出来的。他说啊，大会主持人司马南宣布习近平率全体政治局常委到毛主席纪念堂三鞠躬并瞻仰毛主席遗容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司马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哈。这个有的人啊真的就是会流眼泪。包括还有另外一位这个大众网的总编辑朱德全先生在微博上说啊，他说这个他说今天是俺爷爷的生日，爷爷来家吃碗长寿面，放点红辣椒红烧肉吧，不违规的。还说写了30个字把自己写哭了，直到现在45岁的人了，泪点还这么低。还真的是有人很动感情，但有另外呢在这个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这个声音啊，是